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第三节最主要想讲一样嘢，就是在而家高调宣布了他有意竞逐的人那堆人当中，我睇到的嘢。第一，咁先讲胡官先。咁其实佢我完全唔会好详细讲佢嘅政纲，因为点解呢，上个礼拜六节目嘅时候呢，何俊仁就即係咪后同我讲，佢话大豪好系傻㗎，嗰日同佢倾偈，佢话咩政纲冇政纲，咩政纲都冇，我咪听囉。即咁当然就係话，我又唔系觉得呢一样嘢系傻定唔傻。但是可以证明一样嘢，即是如果佢能够同一啲政圈入面嘅人，即是我讲大户啊，即是佢都同一啲政圈入面嘅人讲，佢嘅政纲就係听返嚟嘅，佢其实佢自己冇任何所谓叫大刀阔斧嘅建议，又或者佢自己冇一个所谓好 solid 嘅一个框架，佢要听业界想要啲咩先，即是可能先制定一个方向出嚟，即是我觉得 which is 好啊，係好，即係 good 嘅，即係起码唔系叶柳啦，系咪？你睇下叶柳琴日撑佢唱嗰啲冚唪唥新闻党，即系我成日甩底，屌喇声，即系所以曾玉成会出闸系唔捻奇，完全唔奇。咁你嗰班都系新闻党嘅同僚系嘛？你有几多业界朋友支持佢啫？仲要揸住嚟讲，即系同你倾嘅时候，你乜捻嘢都冇准备，乜捻嘢都唔识噶啦，同你讲嘥鸠气。我宁愿你系一个大老虎咁嘅人。喂，我行入嚟就係听你意见，我就係唔識嘅。你话俾我听有啲乜嘢係好嘅，唔同团体听完呢啲意见之后，我先制定嘅政纲係有方向，个方向跟住你嚟行。相对地冇咁差㗎。咁你既然係一个咁人寫嘅政纲，咁就冇乜意思讲啦，係葉柳嗰啲咁扑街要提几条嘅啫。咁你基本上一个咁嘅人做行政长官，你话先唔讲中央接唔接受下，起码佢个势摆出嚟系尊重香港人嘅。咁你要咁样称嘅时候，即系我觉得想简化讨论就永远二对一啦。即系如果有三对一嘅时候，我啱啱会补翻。如果系有三个人入闸嘅时候，应该点样？四个人入闸嘅时候会点？基本上，如果唔系对住庄曾咧，你都应该拣呢个人嘅，我相信系嘛？佢係好高调话俾大家听，佢係无党无派，佢都冇 bias 嘅。即係话意味住有啲决定佢做咗你未必鍾意，但係佢会尊重你。又或者佢做呢个决定唔系因为佢 bias 对面。但係相对葉柳佢就好得多啦，係咪？葉柳话俾你听佢冇 bias， 你信唔信？佢 bias 咪就北京，咪就中央。冇 bias， 屌你选完呢头去中联办借票，嗰啲叫冇 bias。冚家拉差真係，你真係佢讲你都唔信啦，係咪？即嗰票係有意思㗎。即如果你话葉柳你要投佢係乜嘢，係咩原因呢？咁 CY 同佢对选咪投葉柳囉。即我好坦白讲， CY 係最衰嘅。冇任何人衰得过佢。因为佢内政嘅能力太强，因为佢个阴谋诡计实在太多啦。咁你话胡苏曾啊点呢？咁胡苏曾其实我礼拜一都嘥咗好多，用咗好多时间就讲佢啦。即係喺好多个 match up 底下，胡苏曾个影即係嗰个破坏力呢係都系属于低嘅。咁但係佢系咪最好一个呢？咁我唔知啊。即係嗱，我奉劝各位就千祈唔好喺咁早嘅时候呢就对呢个行政长官嘅选举就太早落注。即係我觉得系得一样嘢嘅啫。最好你有一个政治身份嘅，你就永远无可无不可。你话你系食紧花生嘅，评论下呢、這个，评论下嗰个就可以。你系呢个时候你系好难，真系落住。即系因为坊间好多报道就话，其实阿爷属意嘅人未出嚟啦，系嘛？咁啊， 胡须争好唔好？冇乜大差啦。咁但系佢讲到明噶啦。咁佢系一个无为而治嘅人。咁亦都佢好 hea 嘅。咁啊 hea 得嚟做咗咁多年啊，即系好醒啦，好叻啦，系咪好叻仔啦？咁啊，当然佢亦都有啲民主派私底下识佢嘅人，佢都系一个听意见嘅人啦，系嘛？即系亦都佢系每个礼拜六都翻喇沙教剑嘅。你问一下啲私底下同佢见过嘅喇沙仔，每一个对佢都赞口不绝嘅，唔系因为佢个身份系一个司长，而系话一个 old boys， 即系离开咗校咁多年，对学校仲有 contribution。你系唔可以攞 CY 嗰啲人同佢比，亦都唔可以攞嗰个查 BB 油嘅飞机场同佢比，系唔捻同嘅人嚟嘅啊！但系问题在于，如果你觉得做一个政治正确嘅香港人咧，就呢个人你都唔会支持。我只系觉得，佢系一个破坏力相对地比较细嘅人啊，系咁多。咁而曾玉成就唔知啦，即系我觉得而家你如果唔同叶柳站台嘅话，佢系真系有机会出闸嘅。同埋就系你见到叶柳嗰个所谓叫做世大会，其实人丁单薄，主要都系佢自己新民党入边嘅人啊，佢嘉宾坐喺下边嘅。咁你其实嚟得坐喺下边嘅人坐喺台上有乜分别咧？基本上你坐喺台上冇得转马房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十个人参选，咁你盛志文啊，咩啊何超琼啊嗰啲，个人参选都可以去佢做晒大会嘅，但系你唔喺上边，企喺佢后边咯，吓、你寻日净系捞新闻访问到啲选委，喂，你会唔会好似嗰位系新民党添啊？你系咪俾支持票俾阿叶刘淑仪啊？佢都话唔系啊，佢要睇定啲先啊，边个问佢攞啊？屌你吔屎啦，甩皮甩骨咁啊，残出嚟参选，真系扑街！你唔信水，信下自己督尿啊！你个咁嘅死人样参选，即系嗱，你要比就胡大刘胡同阿胡苏争一定好过叶刘，就系咁简单。你话 carry 会唔会出嚟选咧？我就真系唔知道。基本上你嗰日行会开会，礼拜二朝头早，佢如果讲得财政司司长系辞职，系对政府嘅工作打击好大，你原则上 carry 都唔应该辞职噶。你如果一个行政长官，你第二把交椅、第三把交椅，个个话俾你听佢辞职走去选嘅时候，你系好捻冇面嘅一件事嚟。即系当然，商界流传嘅，即系政界流传咧，就系carry 真系好支持梁振英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佢会贯彻梁振英嘅政策啊，又或者佢嘅方针啊，去延续佢嘅精神。咁但系你睇到叶柳吓，佢写嗰啲嘢其实同梁振英个方式冇分别嘅啫。咁所以咧，我真系觉得 carry 入闸机会真系唔大嘅吓。咁讲咗咁多个人，有啲乜嘢可能性咧？两个大方向。第一个大方向，中央系有一个阴点嘅候选人，佢会想是但一个做。咁而喺最后关头，即系临选之前嗰个月，即系等于系截止咗提名之后，又或者截止提名之前，佢就会安排佢属意嘅候选人一定入咗闸先。咁但系你话其他中央唔属意嘅候选人等唔等于佢入唔到闸咧？咁过往经验咪唔系嘅，基本上每届行政长官选举都有三个人嘅，咁所以就话今届加上民主派有325席咧，325票咧，咁已经坐定民主派一定有人委任入去咧，即系提名入去咧，咁基本上原则上就唔会少得过三个人嘅，你两个人都系好唔捻合理嘅，即系讲真嗰句，咁所以你预住就系话。即系喺呢咁嘅情况，得一个可能性。如果民主派真系会提名两个人入去嘅话，咁你基本上真系唔使选，因为所有阿爷嘅票会俾晒落一个候选人嗰度。吓、啊，呢个都系防止咗喺真系即系投票嘅时刻，系有人真系走出嚟左右大局，要进行第二次投票。因为头先我第一个大嘅assumption就系话，中央有一个属意嘅候选人要佢赢。咁所以基本上第一轮咧，佢就应该会攞到600票以上，佢就会赢噶啦。咁而乜嘢情况下确保到呢个人有机会攞到600票以上咧？就系得佢一个人入到闸咯，吓、啊。 因为你泛民你已经有两个人啦，咁阿爷委任一个，咁基本上你泛民插唔插票都好啦，你都唔会赢㗎嘛，係咪，即係咁意思。如果阿爷係属意有一个当选人，即係属意下一任特首係边个有呢个人选，而又同时间佢会俾两个人入閘，咁即係咩嘅意思呢，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机会系唔大嘅。因为点解，假设你喺嗰堆所谓建制派或者鹰派嘅候选人，最易系边两个呢，一个叶柳囉，一个林郑囉。如果呢两个人入到閘嘅话呢，基本上阿爺系好难去同边个拉票，又或者唔同边个人拉票。即系你当然可以就系话入閘嘅时候阿爺俾即係假設啦，如果泛民有300票咁計啦，咁即係街出面，即係出面街有900票啦，咁你可能有其中一個人就攞咗600票入提名啦，一個人就攞300票提名啦。咁你要知道攞300票提名嗰個人呢，係喺個競選期間係會即係好似梁振英嗰種㗎，即係佢不斷同，即假設攞低票嗰個係葉劉啦，係咪，高票嗰個係林鄭啦，佢會不斷發動，即佢會向林鄭發動攻勢去搶票㗎。你亦都好難講得出佢會唔會有啲攻勢湊效，會令到好似2012嘅情況重，即歷史重演㗎喎。我真係講唔出喎。你如果覺得喂北京一定萬能嘅，咁梁振英係冇可能做到特首㗎。而家做特首嗰个应该系唐英年，即系你喺而家呢一日，喺今时今日嚟讲，北京唔系一块铁板嚟嘅，有啲嘢佢到最后要禁制嘅时候，佢系 no hesitation 嘅。梁振英都可以咁禁停啦，咁其他人点解唔得？咁即系基本上嗰个选举咧，某程度上都系一个有竞争性嘅选举吓。你而家仲未？即係喺嗰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當中，你而家仲未講緊就係話，假設就係兩個建制派候選人都唔得民心，咁泛民嗰係咪有機會贏呢？咁你當然就係話，你中央要箍緊個900票唔俾泛民嗰人贏呢，係絕對有可能嘅。咁但係中央箍得嗰900票呢，其實佢就必定喺嗰600同3，即係喺佢嗰兩個候選人當中呢，必定係已經揀咗一個啦。咁而去到最后呢一个选举都系一个阴点嘅选举。你到咗三个人第一轮投票啦，咁其实我好相信喺嗰个时刻呢第一轮投票已经赢㗎啦。咁就唔会揿唔到嘅。如果中央系属意要揿嘅话。但系问题就系话最惨嗰个系一个好认真，中央系冇属意候选人嘅选举，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先系对香港即系最大嘅影响，即系最大镬系咁。点样解呢？如果你系对，如果你系冇阴点，你假设系有佢选，真系得三个人阴你选，咁你就好易出现咧。一啲候选人真係会成，即係你真係，如果人唔讲大话啦，即係点解梁振英最衰呢，就係、梁振英系一个天生嘅大话精。佢讲嘢，即係一个人呢，你俾一次机会佢好啦，佢讲一次大话你下次唔撚信佢囉。梁振英就而家呢个环境，就係我绝对唔会信佢㗎啦。咁但係叶柳选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好肯定咁同香港人做一啲选承诺，佢肯定唔做。我唔信佢啫，总有人信㗎。是吗？即是我唔理信佢嗰个究竟系黄丝啊蓝丝，系咪泛民啦、啊、都仲有人信㗎。咁你林郑又会唔会对香港人有承诺呢？佢哋咁唔系争緊一票喎，佢系争緊选委嗰啲票，佢唔系争緊北大人嗰一票喎。咁你呢啲环境呢，你就有机会做到两个建制派嘅候选人呢都互相向香港人开支票。咁你当然就系话两个可能嘅啫，一佢开张支票对现嘅。咁你就逼住一个负责，即係同中央负责任嘅人，同时间要同选民负责任。你咗开咗个对中央嚟讲好坏嘅先例。同时间好多人觉得如果咁样咪好囉，即係叫做即係向香港人负责啦。其实咁系仲撚死。咁即係代表咩？你香港人已经同，即係已经系完全同意咗 完全係承認咗呢個得千二人嘅選舉委員會。咁就千秋萬世，咁唔使政改㗎啦。咁政改咪就係擴大咗千二人咪得囉。二千四好唔好啊？循序漸進呢，萬二啦。下屆加800啦，一個 double, 二千四。再下屆4800。喂，咁你如果香港人係認同一個咁嘅選舉制度，你又唔使爭普選，唔使講政改㗎啦。佢真係俾你選㗎嘛，因為。但係咁都仲未係最衰。因為喺呢個情況底下真係飲你頭。咁建制派嘅候選人又或者北京派嘅候選人，佢就會互相同香港人承諾。咁你明知道剩返嗰個泛民提名嘅候選人入到去喺呢個環境二對一，嗰個人都基本上好難去攞到中央嘅信任，又或者攞唔到喺嗰邊嘅票。因為你唔好諗住嗰兩個坐喺度係乜撚嘢都唔做先得㗎。即係嗰兩個係只會互相掘對方啲票源，嗰邊係打選戰打到撲街嘅。咁你當然就係知你呢個泛民候選人點都冇可能得601票啦。咁嗰啲人就會揀。咁嗰啲人會揀咩？你真係有一班人要喺葉劉同埋 Carry 之間揀。咁你嗰陣時投白票，我覺得係好撚合情合理。咁問題就係話，亦都係啦。你當你個泛民候選人喺嗰個情況之下唔投白票，你夾硬要喺兩個候選人之間揀，即係亦都其實係好撚不堪嘅一件事，就係、是、你承認咗呢個咁不堪嘅選舉咯，係嘛？但係你頭先就係未講最壞、最壞、最壞嘅情況。如果北京係只係所謂叫確保到即係佢可能確保有一個至兩個候選人入閘，假設嗰個係林鄭或者葉劉，但係如果曾鈺成出嚟競選入閘、競選出閘，咁你同時間大頭虎又已經話玩，同時間莊爭又已經一定去嘛？喂，咁你好撚亂喎！你三個你覺得 A、B、C 之外係較好嘅選擇，一個係 A、B、C 之外最差嘅選擇。你泛民嗰325票喺呢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即係嗱呢個大前提係北京係唔會陰點任何人啦，你聽清楚嚇。咁喺一個咁嘅對壘底下，曾鈺成對莊爭對大頭虎對林鄭或者葉劉是但一個，甚或乎係對林鄭同埋葉劉五個，真係猜得咁雲啲票，個個人都入到閘，咁就好撚慘㗎喇喎。咁我好肯定嗰325個300票嘅候選人大部分都唔會投白票。咁呢個白票率咁低嘅小圈子選舉真係代表一樣嘢。二，即係咁代表啲咩大家知啦，就係話呢個選舉委員會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承認呢個小圈子選舉囉。咁當然就係可能泛民裏面長毛同陳志全嗰兩票會投白票囉。咁但係問題就係有效票數1198。咁好包㗎喎。同時間喎，你要諗下香港人普遍係唔支持投白票喎。因為曾鈺成你又有一揀，大頭虎咁好嘅政綱又有一揀，你要揀公務員嘅莊爭一個港英餘業彭定康嘅私人秘書，咁都有一揀。你又會覺得怕年，喂，有得咁俾我揀，邊個仲會同你講所謂叫政改呀？冇人改㗎喇喎。下年每一個人都只係玩一樣嘢㗎咗喎。就算有831都唔緊要㗎。我選到601咪得囉。咁冇人講政改㗎喇喎。我下次係講點樣，下次唔係 300+, 下次係 600+, 啦。喂，咁仲政咩改，唔使政改啦，屌。冇問題㗎，我呢啲花生油真係講乜都冇所謂嘅。见，但系个从政嘅人系咪可以咁呢？我真系唔知佢点样去自圆其说。咁到咗嗰时，我肯定民主党必定系对政改冇任何立场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当你系就算系一个所谓叫而家千二个提名委员会嘅选举，都有所谓三个泛民属意嘅候选人，曾鈺成我都相信好多泛民属意嘅。即系你问我曾鈺成适唔适合，我都觉得比好多人好。比边个好而家呢刻讲唔埋。但绝对比葉劉好，绝对比林鄭好。对梁振英更加唔使讲。但喺个咁嘅选举有得俾你揀，喂，我都觉得呢个选举有可能系真㗎。 当北京在这个小圈子选举里面没有前设，没有属意，没有阴点，反为就是对香港民主进程损害最大的一道障碍。这样就扑街了，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以后怎样大家做下去。是不是你又没有办法去 run 一个 600+ 的 campaign， 你说它是错的，没得错的那些东西。咁你而家都喺个立法会里面嗰35席嗰啲功能组别，你自己都走去选啦，你泛民都有候选人啦，你姚松炎都系咁样产生啦。咁你假设间仲有呢个制度嘅时候，姚松炎都仲要选㗎，咁我都觉得选佢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咁你香港冇人讲政改㗎喇喎。咁我点啊，大家收工啦，唔使搞啦，系咪？但你话我否定到呢个地步，咁系咪而家呢一刻可以完全否定晒呢个选举？唔系，我而家呢个否，即系如果我而家公开态度系否定呢个选举咧，我惊梁振英班师回朝吓。记唔记得头先我第二次讲个古仔啊？问你食乜？中餐唔好，英餐西餐唔好，日本餐唔好，煮屋焗鸡煮饭又唔好，咁啊乜捻嘢都唔好，佢帮你拣噶咯，即系冇办法喺呢个制度底下可以行嘅路有限，咁所以就系大家唔好咁早落住，拣一条你认为最合适嘅路。但我好肯定呢一条路个 diversity 系好多，有好多嘢可以做，但系喺呢一刻冇办法可以叫一步到位，即刻争取到我同你想有嘅嘢。咁但系呢一刻系咪啲咩都唔做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思考训练。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咁既然300+都选咗啦，你系唔可能辜负啲选民呢300票入去投白票，呢个态度系唔啱嘅，呢个态度系冇办法争取到香港人认同，我应该咁样讲。咁你既然呢啲系争取唔到香港人认同嘅，你系只系向你嘅选民解释嘅啫，咁你系切切实实做捻咗个政棍啦，你同黄文冇分别啦。下礼拜再见，拜拜。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